剔唔知幾多。 係是咁的 ，Regazine 終於有些少嘢可以送翻俾大家啦。由於我哋有節目終於 out 到呢個 sponsor 啦， 即係我哋啦。 啊，冇錯。咁喺呢個獨食而肥嘅情況底下咧，我哋決定將呢啲嘢送翻俾 Regazine 嘅會員嘅。咁就係由759阿信屋所送俾我哋嘅20蚊現金折扣優惠券咧，就送俾大家。系啦，咁就係買滿50蚊嘅貨品咧，就可以當20蚊用噶啦。咁會員咧就可以 send 個 email 過嚟啦，話翻俾我哋聽個會員編號啦，同埋個名啦，同埋聯絡電話咧。個 email 係 email 係 raga.snack@gmail.com。raga.snack@gmail.com 咁係啦，咁題目寫返有食唔食送大禮呢，就先到先得可以有2張嘅優惠券攞返嘅， 送完即止呀， 係啦，咁 手快呀，手快 呀，係啦，要攞趁手 重複多一次啦email 係 raga.snack@gmail.com， 記得附上你嘅會員名稱啦， 講咗 咯，重複多次， 記得俾翻會員編號啦、名同埋聯絡電話我哋，我冇編號，咁你都最起碼有個名同聯絡電話俾翻我哋咯，其實呢條係可以。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獅子同阿譚同你一齊反萬大聯盟。 喂，大家放心啊，今日放心，今日唔係淨係得我一個嚇。獅子乸翻嚟，獅子乸，講嘢啊，獅子乸。 你好啊，我係獅子乸。 得啊，唔係咁樣樣咩？你欠下巨債，你怕唔怕俾人打？你自己講。 要唔撚驚啦？ 呢個禮拜發生啲咁嘅咁不。 黐撚線嘅喂，冇所謂嘅，你爭人嘢咪爭人嘢咯，你人無恥就無撚敵㗎啦，啱啱先啊？冇問題㗎， 都撚夾嘅， 咪無恥啲咯，係啊，擺明真係你吹啊咁樣。 咁撚樣嚟嘅， 講下笑啫。唔係啊，我學慢狗嘛。 咪而家咧，你知唔知啊？我講少少先啦。而家好多呢個巴打咧，呢兩三日咧，不停咁問我，即係 send PM 啊，就話喂，仲有冇衫賣？仲有冇衫賣？多咗好多人買衫，突然之間，短時間之內係多咗好多人買衫。 原因咧？ 原因就大家明啦。 因為萬寧狗好乞人憎係嘛？ 梗係啦。 喂，其實唔係嘅，我諗過一個。即 有新嘢， 唔系又唔系新嘢嘅，不过一个好简单嘅道理啫。其实云佩斯咧或者曼九系冇错嘅， 系嘛？ 即系好简单道理啫嘛，系嘛？刘江华转投民建联有冇错？冇错啊。佢生出嚟就一定要系民主派咩？佢拣噶嘛，冇错啊。咁阿谢伟俊有冇错？冇错，佢口屌政府，跟住结果就 转态啫，都系 就转态啫，人之常情。打份工啫嘛，咁啊議員都係打份工，踢波又打份工，議員都打份工啫嘛。你又唔好屌梁振英，點解咧？梁振英都冇錯嘅，即係唔俾牌咪唔俾牌咯，即係天生一定要俾牌㗎，係咪先？咁我覺得即係呢啲人都冇錯嘅時候，即係雲佩斯都冇錯啦。 咁如果係咁， 嗱你諗真啲先，嗱咁耐以嚟喺大球場入得大球場嘅特首，嗱我講特首啊，香港大球場啊。董建华入过啦，2003年对利物浦对香港队，俾人嘘到扑街唔家产，系嘛？到曾荫权，系嘛？即系呢个东亚运嘅时候，香港对日本又俾人嘘到唔家产。 正常 啊，嗱霍震霆次次去又俾人嘘到唔家产啦，仲未计梁孔德嗰啲啊。好啦，梁振英未去过啦吓，咁啊要去过啦咩？去过都俾人嘘系嘛？系咪？即系梁振英又俾人嘘。嗱咁即系好简单嘅，即系呢咁睇落好似黑人憎嘅人咧。喺大球場啲嗰幾個特首啊，梁振英又好，曾蔭權又好，董強都好，次次去都俾人噓。 嗰三大撚人啊， 三大撚人咁撚嘅人嚇、啊、都俾人噓啦，係嘛？咁更撚嘅人就呢個雲佩斯有歡呼聲嘅、哦，咁即係換過嚟講，雲佩斯冇問題啦，一啲都唔撚啦，佢批唔過梁振英啦，批唔過曾蔭權啦，批唔過董建華啦，係嘛？係咪先？即係所以冇問題嘅，即係喺香港嗰扎以為自己係曼聯球迷嘅心目中咧。雲佩斯嘅人格係比梁振英、曾蔭權以至於係董建華都要高 尚 得多嘅， 嗯， 即係所以咧， 只係我哋一小撮人咧顛覆呢個曼聯嘅勢力，得個3300多個 like 嘅呢啲撚人咧，就唔撚中意曼聯，所以蒲撚圖嘅啫。即其實雲佩斯講真，喂，踢波啫嘛，同你個人勢咩？劉江華打份工啫嘛，轉態咪轉態咯，有撚所謂咩？係咪先？我話俾你聽咧，其實曼聯嗰扎球迷咧，包括球員啊，即係總之同曼聯有關嗰啲，全部都可以代表佢個國家出賽呢個奧運。做舉重嘅，舉重啊！因為搬龍門好撚重嘅，你有冇搬過龍門先？搬龍門係一件好撚辛苦嘅事，好撚重嘅。細個仔嗰陣咧踢草場好撚開心，都要搬嘅啲龍門，因為點解咧？佢啲場打橫咳啊嘛，你踢唔曬十一人噶嘛，咪打橫咁樣踢，搬係 開兩邊牆， 係搬到冚家產。嗱，搬一次已經好大鑊噶啦，一晚搬幾次，咁你諗下嗰啲人冇撚大隻先，係咪可以代表舉重隊去攞世界冠軍先？即係曼聯嗰啲球迷係即係世界上面我諗最大力嗰啲人嚟㗎啦。即系系冇问题嘅，咁啊讲翻场波，老老实实讲，阿仙奴呢啲咁嘅閪波，百年无冠，连云佩斯呢啲咁嘅中心名将都焗住要叛变啦，系嘛，要转投呢个本来排第八嘅曼联啦，咁摆明就阿仙奴自己抵捻死啦，系嘛，上季云佩斯两下冇唔庆祝，你班阿仙奴琴日应该跪低多捻谢佢啦，帮佢含埋捻啦要，啱啱先啊，你又唔含捻？又唔多謝佢，咁佢而家嬲鳩咪慶祝翻咯，有乜撚嘢問題啊？啱啱先？ 突然慶祝啊？ 冇撚有錯，根本就 never 呢個字咧係有期限嘅 ，OK？ 嗯 ，never say never， 即係 never say ever， 係咪？係咁㗎嘛，佢話 never 啫嘛，屌佢 後面仲有未講曬 咩啊？未講完㗎嘛，人 可以 仲有剩，即係人係即係轉態係好正常嘅，係嘛？咁不過唔正常就係點解狗都會轉態咧？嗱，呢個真係唔諗明。即係呢個係唯一我解唔明嘅嘢嚟嘅啫。 咪狗係咁啊！你俾啲嘢佢食或者俾啲著數佢啫。 咪狗其實轉態應該冇人咁誇張，但係狗都會轉態呢個課題就即係其實真係好值得研究。咁你諗下咯，嗱，即係嗰場波阿仙奴踢得差，雲佩斯入波，即係啲曼迷話噶嘛，曼迷教曉我嘅，你唔慶祝係嘛？即係唔通哭喪咩主場咁？真係佢咁寫啊嘛。咁我諗下，啊又啱喎，係嘛？即係你諗下，真係好簡單。好多曼聯嘅球迷都話：今場波咧就係、是球季嘅開始啦，咁樣。係。咁佢忍咗十場啦，第十一場先嚟開球。 先爆發。 先爆發。 先發力。 咁對佢哋嚟講，抑壓咗咁耐，係嘛？咁出嚟群狗亂舞咧，係即係正常不過嘅事。咁而雲佩斯嗰球咁靚，膊頭頂入。 就靚。 係嗰球波，佢係預計咗個波跌落嚟要膊頭入嘅。头都唔捻入， 系头都唔用啊， 头都唔用啊， 唔需要。 即系第时有个测咧，佢会即系咪话左脚几多球，右脚几多球，碌咗入几多球嘅，有埋膊头几捻劲啊！你苏亚雷斯入十鸠几球捻用咩？你膊头入到波，你都系手用入波啫嘛？屌，我膊头都入捻到，系嘛？即系你膊头有冇手咁灵？觉得冇咪入。 佢可能迟啲用碌鸠嚟入波咧，会 唔捻知啦？ 射鸠落去碌鸠度。 即系嗰场波咧，嗱老老实实啦吓，阿仙奴输咧就唔系话抵捻死。不过如果你真系纯粹用竞技嗰个角度嚟讲咧，亚视嗰场波系唔值得赢嘅。 嗯， 即系你嗱，我最嬲系咩咧？我嗱要屌亚仙奴啦吓，最嬲 你都要到我。 系最嬲亚仙奴就系咩咧？你老尾云佩斯入咗波之后，你班球员冇反应嘅咩？即系我唔系好明白究竟个心态就系你已经系放低咗，你觉得呢个撚人嚟噶啦，我唔同你计较，所以点？我完全睇唔到个火啊！ 嗯。 即係我覺得好離譜啊！你唔係踢得差嘅問題，冇火啊嘛！佢入波慶祝，你打鳩老母臭閪啦！啱啱先啊？ 就算唔打，我都覺得應該叫佢淹鳩佢咯。 咪即係後備嗰啲後備嗰啲球員冇上場嗰啲，咪出去打鳩佢老母臭閪，咪停賽咯？有撚所謂咩？你又唔打，嗰啲球迷又唔打，咁做乜撚嘢啫？你由佢喺度慶祝？ 唔係球迷又想射箭嘅，不過就唔撚俾帶。如果唔係就遠距離射箭，就一夜射鳩佢噶啦。即系唔会理鸠佢感受嘅，唔系我自己就觉得嗰场波，一阵屌埋车路士啊，我先屌阿仙奴先，阿仙奴其实做咗一个，即系今季啊，我觉得佢去到呢一刻，其实整体我都满意，系去到呢场咧就做咗一个几唔好嘅示范嘅，又系同呢个我哋当初讲史云斯一样，我觉得佢怯场波，明显我自己个人觉得啊，即系明显系怯嘅，佢嗰啲波譬如。平時猜啦，就猜得好順啦。對利物浦嗰場都猜得好順，哇！正水銀射地啊嗰場。咁又去到呢場咧，就唔知點解好怯喎。啲波攞到咧，就好少話即係單挑爆鳩佢嘅，就攞親波後面有人咧，佢就回傳，就勁多回傳。咁 呢一場波我就落撚足眼力㗎啦。勁多回傳嘅，同埋勁多橫傳回傳。咁呢、這個慢狗啊，就梗係講好多慢狗，就當日有好多慢狗群狗亂舞啊，即場啊亂舞，我已經躁撚到係覺都瞓唔著嗰晚話俾你聽。咁啊群狗亂舞啦，咁啊話哇好撚勁啊，幾多好波，點點點又呢樣嗰樣又，哇嗰、那個防守咧，即係幾撚咁出色啊！ 唔係咁啊，一代宗師踢得幾好嘅嗰場， 我屌佢 真心 啦， 佢哋嗰場踢得 其實點解啊？ 陣間再屌佢，不過佢講 慢慢屌， 佢講啲閪嘢。 咁就俾咗好多波，就我想講嘅就俾咗好多波之後回傳，咁係咪佢真係佢個防守守得好？我唔撚覺，我完全不撚能夠認同啲人或者球評話佢個防守守得好啊！純粹我覺得係阿仙奴嗰場波係因為有個壓力係協咗，所以好多波都冇直接打入去，或者嘗試攞到波去轉身。佢哋攞親波都背嘅，攞親波都背住啲球員。佢話：哇，逼得好緊啊嘛！咁啊，梗係攞唔到，我屌你啦！對利物浦嗰場逼得唔緊咩？咪一樣係咁踢，即都係咁樣踢，但係相對佢哋嗰個心態或者。成個模式一落咗去就已經係可能希望守和或者穩陣啲我先打，呢個係一個錯誤嘅示範。點解咁講呢？就好似當初斯文斯一樣啊，你落去場就攻佢啦，嗰啲垃圾嚟嘅啫嘛。 啱， 你排第幾啊？你行開啦！你以為你強隊啊？你排第一啊？你食屎啦！咁所以喺呢、這個即係你覺得佢食屎嘅同時，我會覺得你攞到波嘅時候就應該轉身，攞到波轉身向即係應該。攞波係向住佢，而唔係背住佢，所以呢、這個係阿仙奴即係嗰日出現嘅問題咯。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阿仙奴嗰場波最大問題都係嗰句啫。唉，你唔撚想贏，你咪打夠佢咯。我真係唔明白， 呢個都 係要留守嘅， 呢、這個都 係 嘅。 喂，我係球迷，我隔撚住個電視講緊即係香港同英國8000多個 miles， 我都想即刻飛過去打齊佢老母臭閪喎！ 唔得，你飛過去太耐啦。 屌咪即係就因為飛唔到，所以打唔到佢啫。咁我唔明白，咁你其他嗰啲同雲佩斯踢過波嗰啲人，喂你唔嬲噶？唔撚使你啦，你打佢啦，有19隊撐你噶嘛，驚閪咩？即係呢個係公道嚟噶嘛？你打齊佢咪啱咯？喂，而家。我如果走去打柒马逢国同谢伟俊，因为佢咁样投票，我唔捻信啲人会唔撑我咯。 都系噶， 啱啱先啊？嗰啲人要死噶嘛，即嗰啲要死嘅人，你就用一个正常嘅方法收鸠佢皮，学钟树根话斋，啱唔啱？屌你老，咪你得个英超冠军，30岁啦，已经今季先入得个5球，你学人踢波，你收皮啦，啱啱先啊？你收皮咧，打柒佢咪得咯，你又唔打佢，跟住你又要真系认真同佢踢，唔系你又要踢到咁，又冇火。即系如果呢场波 有 火， 真系冇火。唔 系呢场波有火咧，我都觉得输得心甘命低，真系心甘命低。呢场系唔捻愤气啊！ 系成个感觉系比较下风嘅。我唔觉得应该要下风啊！呢场波，呢场波系唔系下风咁踢，系应该抢紧住同佢踢， 同 埋揿住同佢踢。 同埋我唔明白，即系当嗰个费拉柴，即系阿费兰尼，阿费兰尼换入云佩斯嘅时候，云胶做乜走开啫？就刮鸠佢老臭閪啦！你有冇睇到嗰幅图啊？佢换佢嘅时候，佢见20号即刻行开嘛？做咩啫？喂，而家你先系光明正大嗰个啊嘛，系嗰条卵样卵屌啫嘛，咁你咪企喺度笑鸠佢咯？ 可以揽住张纸像戆鸠噶嘛？ 系咯，咪咁样样咯。 你以为你好叻咩咁样啊？ 咪咯，我唔明啊，我唔知道，我唔知啊，我 系啊，咪屌到有少少屌到系唔知边度屌起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太多呢一场波咧，呢一个礼拜即系上个礼拜就过咗嗰场波，嗰啲点咧系太捻多，多到咧我唔知喺边个位开始嚟到发火啊！ 屌，直头难以理解，我唔明白云家谂乜捻嘢啦，直头，屌你真系佢系咪同阿云佩斯本身有感情嘅啫？ 可能是不是有些东西其实两个。 我就是讲这件事咯。咁你见到要避的不是的大佬啊屌柒他啦。你今季云家又得到球迷涌大了刮勾埋他、 啊。 停十场有撚所谓咩屌。 咁刮他一包我想都是停10场8场的啫。一系。但最重要是什么英超停赛那些教练停赛没问题的嘛。他停赛只是坐在那个后备席的后面的嘛。他一样可以够指挥的坐在那里。你见阿费除了见不少啦。我条撚样坐在上面或者坐后啲呢就揸个电话的嘛。我都不撚知道乜撚嘢停赛嚟嘅。 唔撚使啦而家。 带住个系啦，带住 都得啦。 系啊，佢唔系 咁电话落住唔捻得啊？屌，冇问题啊嘛。 电话同佢个嗰个助教就一路通住电话。嗱，而家出边个出边，我屌你咁做乜捻嘢停赛？咁停嚟做乜捻嘢？咁啊，即系照翻呢个逻辑就应该系打柒佢啦，佢行埋嚟。 我唔明噶，所以我唔明啊！ 实在系好捻嬲嘅呢样嘢，呢件事。 唔系我直头唔明啊，云家谂乜捻嘢？我都系讲嗰句，喂，屌你！你对波冇火，你半场入去屌柒佢啦！你半场已经睇到佢冇火噶啦嘛，冇火咁你仲同佢流力啊？ 屌佢啦！即系我嗰最大问题就系、是、你见到班球员冇黑冇火嘅，咪屌醒佢咯。 嗯， 唔系技不如人啊嘛，而家 绝对冇可能啊！ 尤其你见到维迪云捻低咗，大好时机啦，系嘛？嗰嚿宗师，即系嗰一代嗰个宗一代啊，成代嗰代一代宗师摆翻喺后边个中场，你压翻嘅时候。边有得输嘅啫？喂，阿斯尤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先噶。而家你揸住嘅中场系全英超最好嘅中场嚟噶嘛？ 呢个好紧要嘅呢个。 你成个中场嘅质素，你手指都捽捻死佢啦！你要对自己有自信。嗱，阿斯尤就系冇呢样嘢。喂，你使捻惊佢咩？系嘛？你而家榜首球队， 嗯， 你系绝对你上到呢个榜首，唔系侥幸，唔系因为赛程问题，你要有嗰个信心，你要对自己有个冠军嘅自信，嗰种嘅霸气，你去到踢先有得打噶嘛？系咪先啊？嗱，当然啦，即系球，即系英超呢啲啊，联赛即系长途之 类 嘅，即系唔会因为输咗一场得。我成日都话要赢冠军嗰啲球队就系、是、你赢咗一场八比，即系你输咗一场八比零之后，你第二场可以赢翻嘅。 嗯， 即呢、這个呢、這个先系真真正正。 即系你唔会话一沉不起一路。 系啦，咁我都相信阿仙奴唔会嘅、嗯。不过我会谂一样嘢就系、是，喂，屌你作客都赢到多蒙特、哦，系嘛？我谂劲 诶，呢个咩？多蒙特系咩欧冠第二、啊， 第二啦，系嘛？ 仲今年加强版、啊， 系咯，劲咗啦， 赢鸠佢喎喺佢主场。 咁你去到作客奥脱福啫，就 真系就， 系嘛？ 佢排第几啊？排第八啫， 八啫嘛。你令佢咁样升翻上嚟，真系屌你唔捻抵波。我觉得利物浦更捻戇鸠啦，上周咁输法，我就谂住俾道气俾你嘛，冲上去打窒佢啦，啱啦，屌你一即系好似你即系。跑马咁样，唉，一路放到底啦， 系 唔使谂啦， 放 到底咪上，又唔系，你又搞到上嚟，追咗上嚟咁样，不过唔紧要，上个礼拜即系我自己都唔开心嘅，因为点解咧？我个人即系同云佩斯一样嘅， 嗯， 点解？我云佩斯系好有大我噶嘛，系无私噶嘛，忠心噶嘛，同埋睇全局噶嘛，呢个人系即系佢系人性嘅典范嚟噶嘛，我同佢一样都系咁嘅， 嗯， 我睇全局嘅，我唔系因为利物浦系咁多队强队唯一一队赢波，吓、啊。即系咁多支强队得上个礼拜得利物浦赢波啫嘛，系、 啊、 嘛、啊，其他都失分啊嘛，系嘛，咁啊，但系我唔开心咯都，因为 正常啊，正常啊，正常、啊。 即 系我都好。 我女朋友问咗个问题，佢话系咪因为曼联即系升翻上第五，你唔开心？我唔关事，我知佢到最后都会跌到二十，但我直头呢队波我唔想佢存在喺个 可能十九啊， 我直头想佢喺个榜度消失啊，即系我争捻到呢个地步，我直头见到云佩斯我已经想话，即系足球关你咩事啫？即系你明白呢句说话，我呢句说话要讲出嚟就系、是，我觉得佢冇直头侮辱咗件狗皮啊！本来件狗皮已经系好污糟啊，佢比件狗皮更污糟啊！即系 我明白， 你明啊？你明白？我谂听众都明白呢个讲法， 系开始去到一个啊！我话咗同佢改名噶， 啊系， 之前唔系话云贝希嘅，我即系话狗啦，咁啊云狗啦，咁讲，其实我已经觉得佢即系不能配系做一只狗啊！佢以后叫猪狗不如啦。佢唔適合做一個人啊！以後四個字啦，佢改個名 字。三個字， 啊、四個字， 三個字， 或者五個字啦。阿豬狗不如啦，以後叫佢，冇再講佢個名字，我唔想再提佢名字。已經係嗨撚到，我已經唔懂得用任何 詞語、 語言或者任何嘢去形容佢嗰啲行為啊！你明唔明？即係當時佢嗰個興奮程度係比任何一刻更加興奮。 我覺得嗰個感覺就似係唔系赢英超咁简单啊，应该系话似系唔识讲，我讲唔到啊，即系 佢似系 唔理解点解会兴奋到咁样样啊，真 系超越咗一般能够形容嘅。佢系似咩咧？佢系似 狗咯， 佢喺阿仙奴，俾人遗弃，拱咗佢冇得 啊，似啦，你 就拱咗佢咧，去侧边咧就执波啊，斟水啊，咁啊剪草啊，或者系喺场边度玩鞋啊、擦鞋、洗 boot 啊，咁其实喺佢心里边咧就有一团火，就为咗足球就好想贡献嘅，咁但系由于阿仙奴就唔捻俾机会佢，啲球员或者其他嗰啲工作人员全部都虐待佢，嚟欺凌佢，咁佢就好捻惨，哇挨咗十年喺度等咗一个机会， 八年啫， 就。即系 total 啊，就挨咗好耐，咁啊，哇，真系冇捻晒办法，哎呀，点知有个机会就俾阿费 Sir 赏识咗，就一个过咗去曼九，跟住就喺嗰场波一入波，即系嗰反应，我觉得系咁咯。 似啊， 系咯，系咁样咯。即系你可能可以形容到佢系去到呢、這个呢一、這个地步咯。 唔系啊，我觉得直头好似咧，我个感觉系，即系嗱，阿仙奴欠咗你啲咩啫？ 嗯， 阿仙奴欠咗你咩？ 系，即系佢。 佢就 唔係咪阿仙奴爭撚咗你，爭撚咗你先？嗱，如果係阿仙奴爭撚咗你，咁對唔住咯，我同阿我幫阿仙奴 say sorry 咯，又唔撚係。系嘛？喂，阿仙奴冇争你嘢啦。讲真，你喺阿仙奴八季就系踢得嗰季半好波啫嘛，系嘛？即系你就当正自己系神咁捻样。咁以前你净系踢一季踢十场、十二场、十三场嗰阵，大家都对你不离不弃，你强奸人，大家都出嚟帮你顶。你打队友，大家又帮你顶嘅时候，咁你唔好忘记呢啲。即系如果佢话因为佢阿仙奴嘅球迷唔领情，而佢要闹咧，咁咪真系好民建联嘅，系嘛？即系和谐稳定好啊！我为你好咋？屌我投反对票，唔俾权力及特权法过，系为咗你好啫嘛！你嘈乜柒啫？系嘛？你唔谂明噶啦！即系啲歪理变捻咗真理，然后佢真系当真， 真系当真， 即系佢真系当真嗰下，你先激佢激捻死、啊。即系你问建制派啲捻人啦，其实佢都知自己做閪嘢，我肯定知佢哋知自己做閪嘢，冇理由咁柒觉得自己做啲嘢。 即系佢啲眼神都会有啲闪烁。 系啦，佢冇噶，我本身就谂咗冇噶。哇，好撚勁，勁撚過黃毓民啊！話俾你聽，佢勁撚過黃毓民啊！即係佢講大話或者佢無恥嘅程度，唔會俾任何一個政客信息啊！ 啊，真係好嘢，佢就佢退咗休就適合去做政客啦。 係，哇，好撚恐怖啊！ 佢真 係好撚㗎，真係荷蘭產啊！真 係。係啊，真係去到一個我哋都冇辦法仍撚容到佢嗰個即係呢條豬狗不如，已經係冇辦法㗎啦。 唔係我反而會去覺得即係啲漫迷要幫佢頂嗰樣嘢好奇怪嘅，即係我覺得反正即係你隊波都贏到盡啦，係嘛？咁撚勁啦，係嘛？排第五啦，係嘛？ 我以為冠軍添， 冠撚軍咗啦。 我以為係第三十七場嘅反超啱啱呢場反超咗八分，一贏喺買場就反超八分，仲打一場，咁都係點追？ 係啦，嗰只原來佢同阿仙奴仲爭五分 嘅。係啊，唔係佢唔係我以為係咩添？我以為佢反超阿仙奴五分，仲有一場添。 唔係我以為呢場波， 如果唔係冇理由咁撚高興，你明唔明啊？除咗佢之外，係成個除咗 唔 係狼狗球迷， 但又咁講，贏波高興咧係、 okay、 正撚神，但係你個撚樣咁樣慶祝，你哋幫佢兜咧就黐撚線嘅。即係佢如果話因為我哋見到雲貝斯入咗球致勝嘅入球，或者雲貝斯入波因為曼聯贏波咁樣，所以我哋攞雲貝斯嚟制旗就戇鳩嘅。嗰場波俾雲貝斯踢得好嘅球員大撚把啦。系嘛？我唔覺得宗師表現比佢差咯，朗尼表現唔會比佢差咯。嗰場咁點解我唔屌嗰兩個啊？啱啱先？哦，因為佢踢過阿仙奴，咁啱啊！呢個真係真㗎，因為佢由一支球隊轉去另一支球隊，係嘛？咁你哋會明白呢個心態㗎。屌迪維斯入波慶祝，你又屌佢老母？我屌佢老母係咪撚得啊？係咪先？迪維斯轉會嘅時候直頭屌柒費Sir啦，直頭屌柒曼聯啦，開拖咁滯啦，咁佢慶祝你預撚咗，咁你屌乜撚嘢啫？ 啱啊！ 啱啊嘛，咁而家呢个唔撚系，冇人嗱冇，记住冇人逼云佩斯唔庆祝。嗱，我重复一百次啊，冇人逼云佩斯唔庆祝，冇、人逼云佩斯唔庆祝，仲争九廿七次，自己再讲。 Okay. 但系喂，咁你自己讲噶嘛？ 系 你男人大丈夫讲咗就做噶啦，唔会又唔记得咗啦啩？系嘛？你唔好话俾我听嗰个唔系庆祝啊！ 佢冇啊，佢话跣撚亲咯，跑得快咧就喺踩落草度就跣亲咯。 真係好撚激氣嘅，真係。 跟住隻手伸開嚟平衡啊嘛，如果唔係跌撚咗我哋點算啊？ 喂，但係嗱，即係唔好屌雲佩斯住啦。喂，嗰場波你覺得啊？ 係 真心嘅。 真心。 即係經過呢一場之後，咁關鍵嘅，即係平時六分波嘅啫嘛，呢場就八十六分波嚟嘅。 我上次上個禮拜預測 咁你八十六加佢而家二十，就佢會有一百十六分嘅。繼續啊，點啊？ 我上個禮拜預測咗嘅，我就話如果呢場波阿仙奴贏咧，十一分咧就已經玩完噶啦，基本上萬九即係個針標，所謂嘅針標路線已經玩完啦。咁當然就冇即係讓撚翻佢一場啦，叫做呢場波。咁啊追撚翻上嚟五分，咁啊睇下佢點，睇下嚟緊佢嚟緊，我覺得佢嚟緊嗰幾場咧，對啲閪隊，佢太興奮啦，你明唔明啊？嗰、個氣勢太興盛，同埋嗰個心態太興奮咧。即係例如阿的總話嗰啲賣迷的啊，佢話係會上聖誕前上翻第二喎。 唔係，我都話佢會有段衝翻上前四咯。啱啱 我當佢衝撚咗噶啦，而家冇噶啦。 我唯一擔心嘅就係究竟曼聯可唔可以即係由而家開始一路贏到第三十八週啫。即係呢一樣，即係啊，真係㗎，真係㗎。呢一樣嘢係我比較關注嘅，即係唔知會唔會發生啦、 即係一場都唔撚失啦嘛，而家開始一路掃落去掃撚曬。 我淨係覺得唔會失球啦。 係嘛？ 零失球全胜、 啊、 到尾。 似系啦似系啦。 咁但系都冇用噶、啊、都赢唔到冠军，因为你都排第几。你去到零失球话你都系排嗰个位嘅啫嘛。 唔会嘅，你就 keep 住第五咯。会冲返上嚟㗎啦。屌我觉得咁啦，即系嗰场波搞撚到咁啦，都系嚟撚晒谱㗎啦。咁咪有鸠佢囉。系嘛，即系下场再嚟过囉。唯一一样嘢就系我唔撚明白点解啲曼迷系要咁样样维护云佩斯咋嘛。 咁都要维护啊，唔撚你啊，不嬲都系咁噶啦。如果唔系冇人，如果唔系唔会咁多人买衫啊。而家突然之间呢个系反映住呢个事实噶嘛。 咁又调翻转讲一样嘢啊，嗱，云佩斯即系都系嗰句啫。嗱，佢好波啦，我当佢好波啦，我当佢真系即系而家好撚憎阿仙奴，好中意曼联啦咁样。 佢当然好中意曼联啦。 咁但系我个人比较小气嘅、即系如果我系曼联球迷，我见到呢、這个即系以前屌过曼联啊。系嘛？有呢有路讲自己系 number one fan of 呢、這个阿仙奴嘅话，我真系我接受唔到咧。谂谢霆锋都接受唔到张柏芝着住件警察衫俾人屌閪啦，都最后顶咗两年都要离婚啦。咁点解佢其实咁可以咁大量嘅咧？我唔明白、啊、真系。 咁系咁啊，唔系佢接受唔到人，就接受到自己咯。即系呢个又系佢哋嘅风格嚟。 咁点解我哋拥护嗰种拥护迪维斯唔得咧？ 咁啊唔能呢、這个系。Double standard 是他們的個會徽來的， 那就是又去回我節目一開始講的，個個都是舉重選手咯， 基本功來的嘛。在他們入會的時候簽了細章，是那個有個 double standard， 他要你舉下重量行不行，因為搬龍門這件事好不是人人做到的， 因為怎麼行，當然有些 double standard 的。不過這樣說，那場球阿仙奴是不值得贏的了、 不如 中肯這樣說，不值得贏的、 okay、不如給我時間我屌一下車路士先、 哦、好啊好啊， 真的很激氣的。那天我有看，我不知道有沒有車迷啊。嗰日其實你有冇睇嗰個場波？你有睇啊？ 有。 你有冇留意個地好撚線啊？ 有。 個地係線撚到一個我唔撚明白嘅地步。落雨，但係佢線到啲腳係踩幾腳都仲喺原地嗰啲有少少，即係好似滑雪嗰啲咁樣揈幾腳都未起到步嗰啲咧，同埋成日線低啊嗰日。咁嗰日場波就踢得好撚 gap 啦，車路士真係 gap。呢、這個我作為車路士球迷，我都覺得好撚肉酸啊！咁、就輸咗一球，又追一球，又輸一球，咁跟住拉咁我講，其實想講拉斯嗰球十二碼嘅、啊，因為點解咧？ 屌黑哨啦！ 有個萬九 啊，得你哋先四四二四萬九啦，四四二四咩？ 萬九球迷，佢話屌你完咗場，屌你個屎忽！呢場波如果係曼聯。如果系我哋曼联踢，肯定又话四四二四啦，又话求证啊，又话乜乜乜啦。嗱，而家你赢咗啦，你又梗系话唔系啦，你对波你噶嘛，而家赢咗你，而家话冇嘢噶，又唔见你哋屌，又唔见你有咩？咁我就同佢解释，我话喂，好简单嘅，我话其实你问我嗰场波，我话我一喺个 group 度，我第一个反应我就话，车路士首先车路士系唔配攞呢一分嘅，就即系。直情系应该要输波，我觉得车路士系值得输波嘅嗰场波，系唔配攞呢一分嘅、 啊。 第二就系、是、嗰个十二码系有碰撞嘅，但系一般嚟讲唔吹，我觉得系正常啊。嗰、那个波，你话系咪即系吹定唔吹？我唔知啦，我唔系球证啊，我唔系好识嗰个球例啊，唔系好肯定嗰个球例。但系如果你话咁样撞落去，一般嚟讲未必会吹嘅。咁我觉得嗰个十二码，如果你问我，我觉得系搏到嘅，系搏到嗰一分系执翻嚟嘅嗰一分。我系好撚嗰场波好撚扶碌执返嚟嗰个波。咁我话你要屌你想我屌车路士，我话俾你听，我同你哋曼九有咩分别。我话如果呢场波系曼九赢嗰一分，咁我话曼九嗰啲 fan 呢试过唔系未撚试过唔系我作嘅。我话呢个系事实，佢哋真系咁讲。佢一赢咗嗰场波，第一个反应咩呢？屌睇住嚟食㗎啦呢场波。去到嗱睇呀费尚睇住交返睇住个盘嚟踢㗎啫。你估真系输俾你㗎。嗱，差唔多啦，去到最后就整个十二码，呢啲咪追翻一分。嗱，嗰啲一分睇住你其他人嚟让，我系睇住成个局嚟到踢嘅，一切掌控都喺费尚嘅手中。呢今场我觉得一分咪俾你攞一分咯，就唔系攞三分。呢场点解？因为你赖他其他人都失分，咁所以呢场好明显费尚买咗波，就住嚟踢就攞一分嘅，就唔系三分波嚟嘅呢啲。你睇唔睇到？呢啲咪我就同佢讲，我话嗱。如果系你哋嗰啲咩咁閪慢狗咧，赢攞到一分嗰场波咧，你哋嘅解释就会系咁样。我个解释咧，我同你嘅解释，你感受到啦。我觉得车路士系唔值得攞呢、這个呢一分嘅。我话呢一分真系扑街执翻嚟嘅一分。我自己啊攞咗一分啊，同跟住同人讲，如果有机会攞冠军，我呢场波都会系今年嘅印嘅。我都夹住条尾，唔同人讲，唔好话哇好捻光彩，都 叫苦碌碌咁樣贏呢一分。如果呢一分係嗰個關鍵性嘅贏咗冠軍，我都唔會去好有型咁同人講，哇哇我又贏咗，我呢個咪就係我同你曼九分別。呢、這個亦都係點解十九隊波追緊住你屌嘅分別咯？話、 我講多樣嘢啊，反正你講到呢樣嘢啦，即係一啲年輕，即係比我更年輕嘅球迷咧，未必有印象嘅。嗱，講一樣嘢俾你聽。 嗯， 喺98年嘅時候，嚇、雲家我而家講， 係 雲家啲人成日屌佢啦，係嘛？即係之前又笑佢又成。喂，有一樣嘢我細個嘅時候，因為有呢一件事，令我係覺得呢個領隊值得尊重嘅。 OK， 就話說有一場足總杯，就阿仙奴對石州三，嗱冇乜人記得㗎啦，阿 Steve 一定記得。咁嗰場波咧，就我大概個情況咧，我唔係非常記得啦。阿 Steve 可以補講幾句，坐咗喺隔離嘅其實。咁啊～总之嗰场波就胜之不武，云家自己提出重赛啊！ 呢个我真系唔知喎。 系啊，真嘅，真有呢件事嘅。喂，阿哥，俾曼联发生呢件事100次啊，都唔会有一次，唔会有半次会提出呢个要求啦。咪三分以待咯，晋级了。唉，我今场唔收你皮，下场都收你皮啦！屌，你系咪都死噶啦？你扑街冚家铲啦，嘥鸠我时间。系嘛？我肯同你踢，屌你老味，益捻咗你啦！冚家铲翻屋瞓觉啦。 我俾你同一个舞台已经俾咗面你噶。 咪就系咯。咁嗱，而家个情况就系、是，当年云家系做过一样咁嘅好事嘅。 嗯， 系嘛？即系系真系有咁嘅好事发生过。咁、okay. 我会去谂一样嘢咯，即系如果人哋做到嘅一啲好事，你班捻样系唔会做咯，反而会讲三分以待咯。 嗯， 系嘛？上年嘅 好极端啊！你明唔明？ 上年嘅呢一个时间，咪就系车路士对曼联咯，咪小豆个越位入球，再加个两张红牌咯。跟住小豆讲咗句就真系佢有睇高登啊嘛，大佬，佢话三分以待啊嘛，家产，佢真系有讲啊嘛，冇屈佢噶嘛。呢、這个真系品格问题嚟噶，即系好简单啫嘛。今日大家同坐一条船，系嘛？即系我哋见过好多人噶，好多我哋人生之中遇过大概有100万人到啦，100万人入边系嘛，总系有啲人系会咁嘅。你同佢同一个组织嘅时候，同一个平台嘅时候，佢咪同你称兄道弟咯？走咗之后咪屌你老母，系嘛？隔篱台咪有啲咁嘅， 点解咁多啲咁柒人嘅？ 我唔明点解嘅，即系走，即系你就系、是、即系点讲咧？我想讲一样就系、是、话，你去到同一个组织。你哋嘅人咧就大家即系物以类聚嘅，即系正气嘅时候就会一齐正气。 系， 咁你去到一个嗨嘅地方咧，佢就会令到其他人都嗨晒。 嗯， 真嘅、哦， 呢、這个系、哦，呢、這个系， 真嘅、 哦，真系、哦， 真系嘅、哦。 除咗喺生活上边或者网台上面睇到咧、啊，你喺足球上面都好明显啦、 啊啊。我冇讲网台啊，你唔好， 即系 你唔好上纲上线啊。我冇讲网台啊， 咪讲电台咯，903啦， 唔系就好啊，就讲网台啦。嗱，你逼我讲网台，即系。以前同一个平台嗰阵，大家称兄道弟系嘛，或者大家都会 又话打茄轮又成咁样， 系又打茄轮又成，跟住仲会一齐去屌同一个人，或者你自己真系屌个人啊，到你嗰个同嗰个人走埋一齐嘅时候啦，就赞嗰个人话嗰个人系你偶像，咪云佩斯咁样咯，系嘛，跟住又会做埋晒啲閪嘢咯，系嘛，即系追捻住你嚟打咯，但系冇仇噶，大家系唔知点解会咁，即系啲一个閪人咧，如果自己独立生存呢、這个世界系唔会有罪恶嘅。 嗯， 系因为嗰个人自己会收皮嘅，但系一个黑人同另一个黑人走埋一齐咧，就欺上加欺嘅，一定系咁嘅。所以点解啲球员去到曼联唔知点解系邪恶咗，有原因嘅，系有原因啊！ 即系我谂激死嘅，唔止系一个啊嘛，佢一赖落去咧，即系由当初见佢即系有少少立立地，我立立地立到我都觉得啊，我都有少少立立地。咁、但系去到上一个礼拜，即系前一个礼拜冲起之后，到上一个礼拜，我真系起捻晒，俾佢冲捻起晒，我净系 对曼九咧。OK， 重复一千 不能仁慈， 冇错，你真系唔可以仁慈，你仁慈半秒， 半秒你都系啊， 都系， 即系追究杀你啊！佢真系 一定系咁嘅，因为嗰啲人啊唔系人嚟嘅，吓冇个性嘅，系嘛，即系真系冇个性都好紧要噶。系嘛？我哋算好彩噶啦，坐低而家对面嗰两个都叫做正常少少嘅漫威，不过嗰个瞓紧觉嗰个漫威的都系嚟捻晒谱噶啦，系嘛？而家35分钟都仲唔停我噶啦，系咪要停啊？啊，31只系嘛？我31只，咁啊好，下次翻嚟再讲。 大家好，我系姚明豪，你听紧嘅系 www.web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